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一个，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022相约北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冰雪运动的话题，这也是我们现在在每周末节目当中固定和大家一起交流的内容了。在我们最近的节目当中呢，一直听到的是咱们海淀区冰球队的这些小队员们去讲述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依然不例外，邀请到了咱们海淀区冰球队的一位小队员和他的妈妈，来听他们和大家去讲一讲自己在冰球运动当中啊这些有趣难忘的回忆。首先呢，我也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他呢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孟博言和他的妈妈。我们首先还是有请二位和大家打个招呼。博言先跟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我叫孟博言。 嗯，欢迎博言。那也有请博言妈妈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我是孟博言的妈妈。 嗯，欢迎二位啊。那我们刚才说到了今天想来听一听博言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我们就得先讲一讲博言是怎么接触到这个项目的，后面才能有这么多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啊。那博言给我们先讲呢，还是由妈妈作为代表讲呢？ 我妈 啊。那行，妈妈先讲，一会儿博言补充哈。那妈妈先给我们讲讲吧。 是这样的，我是觉得啊，男孩子一直是需要有一个那个体育运动的，然后呢一直在找一个特别专业的一个教练，想去教孩子这个运动，但是不知道是什么运动适合孩子， 就没有方向， 没有方向，对，没有方向。然后有一次小朋友的家长，就是他上幼儿园的时候，小朋友的家长说那个我们有一天是有一节事情课，你要不要去参与一下， 就说冰球的， 对。然后那个我说可以呀，反正我现在也闲着，不知道该干什么， 给他选什么也不知道， 对，也不知道，没有方向呀。然后回头说是冰球，我完全不了解冰球是什么 东西，都没听过， 没有，没听过，没听过是真的，真的是没听过。然后我就上网去查 啊， 然后上网去查一查，英如迪，哇，我觉得好帅 啊！ 我这才知道冰球 啊！ 我看他们的那个比赛运动啊，我 大概也有一些那种 视频，有 视频， 对。然后我就让他去看，然后他说：“哎，真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们就去参加这试听课 啊。 然后呢，万万没想到这个试听课是冰球守门员。 哦， 对， 上来试听的就是守门员。 对，上来试听的就是守门员。 哦， 这合着我们是连队员连参与都没参与，就直接就参与到守门员当中了。 哦， 然后接着就是滑行嘛。 嗯， 然后就滑行完了以后，教练也没跟我们提守门员怎么有意思呀，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又回家自己查资料，哇，我觉得守门员像个变形金刚一样，哎，我觉得挺有意思。他呢还挺喜欢的，而且他性格也是属于那种就比较稳。 哦， 对，他性格比较稳，就是， 那还真的蛮适合守门员这个位置的。 当时的那个状态哈，就是基本上不说话。 哦， 特别特别稳， 比较内向一些， 特别内向的一个小孩。然后有一次我们参加那个，就是大家一起，就是他会滑了以后，大家去就是像大课似的，然后认识一个小队员。 嗯， 然后他俩呢也觉得好玩啊，那个队员也是想让他那个当守门员。然后呢我呢，我说要不也试试队员，因为刚一学一接触就是守门员， 对，咱连队员的门都没迈进过，咱尝试一下啊。 然后万万没想到啊，就人家那个小孩就一直在滑，然后他呢滑着滑着就跑门那站着去了，就自主的他就变成守门员了， 就是我们潜意识， 对， 老 潜意识 自己就应该守门员。 对，人家一传球他就跑门那站着，人家一传球他跑门那站着，就这样就学起来了，真的，一学就是5年没停。 哇，那这么一看，博言骨子里头 算是缘分， 天生的守门员的料啊， 可能是， 啊， 算是 跟守门员有点缘分。 那博言，你能不能说说，是不是也因为当初第一次去体验的时候，刚好也是让你体验了做守门员这个位置，所以你就对守门员特别有感情，就是总觉着好像自己就很适合做守门员 啊？是 啊，哎，你为什么喜欢做守门员呢？你觉得守门员有什么好的呢？ 就是好玩。 好玩啊，可是大家都在冰上滑，可是你自己就只能是在就是门这儿把守着，有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孤单呢？ 没有。 那平时的训练，你觉得你的这个守门员的训练和队员的这个训练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 啊。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守门员都是怎么练习啊？ 就是练习射门、抓网球、 挡球这些。 嗯 啊，刚才妈妈说啊，去体验的时候第一次体验的就是守门员的这个位置，你自己也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就像妈妈说的啊，已经坚持5年了啊，一直是兢兢业业在守着我们这个大门啊。那你自己觉得做守门员平时的这个练习会有枯燥的时候吗？ 没有。 没有啊。哇，那看来是真爱啊。但是我觉得从旁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孩子们在练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一段时间他是需要要打基本功吧，就是天天在练习一些这个固定动作，就比如说像他们守门员，那就是不停的挡球，而且那个动作其实我看到过一些其他守门员的这个练习嘛，就是我们跪下挡球，跪下挡球， 很机械化的那种。 对，而且我觉得看起来的话，孩子下来之后，就天天这么不停的这么一个动作，其实是挺 枯燥的。 对，那对于博言来说，他自己都没有觉得吗？ 他没有觉得， 嗯， 他还真是没有觉得。我就说，我就是觉得他就是天生的守门员，真的是，就是他性格本身特稳，而且真的是不怎么爱说话， 所以他也就不会觉得守门员这边孤单。 对对对对，而且也不觉得这机械化的训练不会，因为毕竟在比赛当中，就是他的这些动作是基础性动作，然后很多随机的动作还是需要他自己动脑子去开发的。 哦，那您在旁边当时看他这个练习的时候，您会担心他就是比如说总是练习这样的一个动作，之前会有这样的担忧，就觉得怕他出现一些比如说枯燥期啊，或者说一些起伏状态的时候吗？ 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啊，就因为太了解自己的儿子了，觉得他应该是蛮能适应的。 我没想过，因为他们就是这个动作很多，不光是您就看的抓挡啊什么的，还有滑行，就滑行的动作有很多，而且现在就结合国外的嘛，然后他们的谢教练也是就经常去学习，然后经常会有变化这动作。 哦， 对，像以前的都是站立式守门员 啊， 然后后来是变成蝶式守门员，现在他们现在学的就是混合式守门员。 哦， 对，就动作很多。 那其实说白就是给守门员的这个要求要更高了。 对对、 嗯、 而且不同年龄段训练的方式也都不一样。 哦， 对，就是您看的那个就是真的是就是就 其中一部分。 对对对对，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我就没想过您说的这个问题觉得他枯燥。你觉得枯燥吗？ 不枯燥。 是吧、 啊、对，所以博言也不会有这种感觉。 对，没有这想法、 啊、 我们可能是真的是没什么思想的。 守门员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之前也听到过，就说守门员在这个球队他是顶半支球队的、 嗯、 是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嗯、那博言在做这个位置的时候会给他造成一定的这种心理上的压力吗？之前您有没有跟博言探讨过这个问题？ 小时候我觉得还好、 嗯、 因为小时候他不懂，他没有这种就是输了赢了这概念。 嗯， 对，我记得有一次哈，第一年联赛的时候，然后好像跟一个特别厉害的球队打、 啊、 然后那个球队好像当年的是北京冠军呢。 啊， 第一年打联赛他就被进了50多个球。 50多个球。哇， 然后下来问我，妈妈我赢了吗？ 哦，那真是 没有 任何 概念。 没 有 概念。 对， 对， 他近几年因为他4岁半开始打球嘛、 嗯、 那时候我觉得还小。 是的， 他可能也就是近1-2年他才有这个就输赢的这个概念。 哦， 对，就这场比赛比较重要、 嗯、 我要要劲儿，我要赢，可能现在才刚刚有，所以我觉得这压力对他来说我觉得还好。 难怪呢，所以我们也不会觉得说给自己造成多大的这种 困扰 心理 的。 对 对对对 啊，博言是妈妈说的那样吗？ 是 啊。那你现在妈妈刚说最近这几年开始有了这种输赢的概念了是吗？ 嗯。 那一般对待一场你觉得还蛮重要的比赛之前你会紧张吗？ 会 啊。那紧张也没办法，我们肯定得比呀。你一般怎么调节自己紧张的这种情绪呢？ 输赢都没事儿。 啊，心态真好。 对， 那赛前的那种紧张，你一般是靠什么方式缓解？比如说是跟妈妈聊一聊、讲一讲呢，还是说跟你们队友之间呀，互相的这种加油打气呢？你一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我跟我妈聊 啊，那就是她还是需要在赛前，比如说通过您帮她进行一些语言上的鼓励也好，或者说是这种调节也好，去帮她开导开导。 对、 啊、 但是我可能说的比较多的也真是她说的这句话，输赢都没关系，尽力就好。 也是，难怪博彦能记得这么清楚嘛。 对，基本上就是我说这句话，因为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鼓励的话。 对， 因为临场的这些东西太多了、 嗯、 就是不可预测的东西太多了。 对，这个其实同样也是冰球运动或者说是体育比赛的一种魅力。 对，竞技体育还是有这种精神在里边的、 啊、 就输赢其实没重要，这过程太精彩了。 是，就是你自己尽力了。 对， 哎，我对得起这场比赛。 对对对， 这是最重要的嘛。 是、 啊、再加上博彦本身性格又是那种比较沉稳一些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心态或者说叫他的心脏应该也属于那种大心脏吧、 应该还好，我觉得应该还好、 嗯、 我记得有一次、 嗯、 好像打比赛的时候就前几天发生的事儿，然后打了11次任意球， 哇， 决定胜负。 对啊，那这基本上就是守门员之间的较量了嘛。 对对， 啊、 已经到最后都打得麻木了就基本上就是打一般是打一轮任意球、 嗯、 就五个任意球 基本上 就 能 就结束了。 对 对，但是没想到那天打了11个。 那看来他跟对方的守门员两个人表现的都很出色、 可能也是，确实是、嗯、然后我下来我问他，我说你有什么想法吗、 嗯、 当时他说哎呦没什么想法，烦死了，手就得了 怎么还 不完、啊、对对对，还没完没了的 博彦还记得妈妈刚才说的这个比赛吗？ 记得 啊、那你其实对于这种情况算是已经见怪不怪了，或者说这种不停的打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心情上的起伏了是吗？ 嗯， 小小年纪啊就已经练就了一颗大心脏，我觉得这应该也算是体育比赛或者说冰球这项运动给他带来的一种收获吧。 对、我觉得特别就是能让他的心理确实能很强大。 嗯嗯， 因为我之前就是他近几年哈，因为他随着年龄增长这个球技啊什么都在进步、 嗯、 然后这些孩子们也都在进步，因为遇到那个实力相当的球队 很多。 是， 而且现在基本上就是决定胜负真的就是打任意球 就靠最后时刻了。 对, 对，然后我之前我还紧张，然后我现在我也练就的也不紧张了。 那您这心态真不错、我之前听有一些家长一般到这种关键时刻啊、 嗯、 还是会跟随着比赛这个节奏就是起起伏伏这个心 态。会的会的。 但是我听您刚才这么说就感觉您的心态现在已经也是像博彦一样比较大心脏了， 比较淡定了。我一看哦又要打任意球了，我有时候紧张的方式就我不看了对， 就背过身去、 对，我就走了不看了，我就等着给他收护具了 反正也不会太在意最终的这个输赢了、 啊、对，因为你要是就是输了比赛、 嗯、 要是对他说的太多的话，我觉得对他是心里有负担的。 对 对，我觉得对于作为家长来说可能少说话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更重要。 嗯， 就说的少孩子可能会做的更多。 嗯，就是这个更多的时候尤其他慢慢年纪大了嘛，很多时候其实也是靠他自己开始去做一些反思也好， 总结也会调节 啊、 遇到什么问题了，然后我可能会把就怎么丢的球会发给谢教练、 嗯、 让谢教练去看一看他有什么问题、嗯、然后上小课的时候说会帮他总结。因为你作为家长本身我就是不懂球的人而其实我就是看个热闹，甭管我紧张不紧张、 嗯、 我看的哎呦球进了，哎我就说怎么进的我也不知道、 嗯、 就还是要依靠教练嘛， 就是专业的事情我们交给专业的教练去负责。 对，咱呢就做好了 后勤保障。 对，没错没错，心里说我都觉得不重要就重要的就是孩子轻轻松松上场最重要。 嗯，但是我觉得您给他一直以来带来的这种心态上的帮助其实对孩子的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很大的、 嗯、 啊，虽然您感觉到可能影响的不是很大、 嗯、 但实际上这种一点一点浸入的这个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嗯、 你像博彦刚才就能说出这个就是输赢都不重要的这种状态、 嗯、对对对， 我觉得其实这还是我们通过这项运动从您给他带来的一种认知上的理解、 嗯、 让他自己其实也是能够对于以后自己在人生当中很多事情也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概念嘛。 对对， 而且我觉得其实在参与 冰球运动它能够反映出来我们得到的这些收获应该也是很多方面的，不仅仅是说像刚才我们说的一些心态上的收获，可能在他性格上， 对， 在他身体上，就比如说我今天看到博彦的时候，我就感觉是一个蛮结实的小伙子。 哦，真是这样吗？ 对，我觉得这个从家长的角度首先是最欣慰的。 对，因为我对于他来说，您说这句话我觉得我特别高兴。您都不知道我小时候啊，我经常对别人说的一句话就是他喝西北风长大。真的就是没有什么他能吃的东西 哦， 就特别特别的瘦那时候 啊， 那时候刚练球的时候所有人都说哎呦妈呀，奥特曼一脱，他小名叫奥特曼嘛，大家都喊他奥特曼，一脱衣服说你是非洲来的难民吧，特别的瘦特别瘦，然后就这几年打了冰球以后，哎，明显能感觉到结实了很多，也 吃饭估计 吃饭也好多了，对 对， 但是不像别人摄取的那么多那么多啊，因为守门员他在守门员当中这身材确实算比较娇小的 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发育起来啊慢慢来， 我觉得对身体来说确实有帮助， 这个其实是家长最 对最欣慰 的， 对 对， 而且不爱生病，确实不爱生病， 嗯， 因为在冰上嘛， 对，冷空气常年给我们刺激的， 对对对对，冷了热了的对于他来说没事儿，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特别重要的，有个好身体才有后面的一切的嘛。 对对对对对， 那估计博彦的这个体育成绩在学校应该也还是可以的嘛。 对对，体育成绩都不用担心，我都没有过问过不用担心这个，他不像姐姐，他还有个姐姐，不像姐姐似的，我回来总会问，要不你练一练，学习不重要，先练一练这个仰卧起坐什么的，他我都完全没关心过。 那博彦妈妈虽然不关心，我挺关心的。在学校的体育成绩怎么样呀？在你班是不是排特别靠前？ 还行 啊。那你最拿手的是什么项目啊？ 跑步。 哦，一般在你们班是第几名？ 好像是第三 啊。可以吗？这肯定是常年在冰上，因为他们要做很多的这种， 对，守门员也需要跑，对， 体能的这种练习，就给他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储备嘛。其实是，而且我觉得这个也从侧面能反映出来为什么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有这种想法让孩子去积极的参与体育运动， 对， 就是看到了给孩子带来的这种好处。而且您之前最早不也说过吗，当时就是学么着想让他学个项目， 对，就是想学一个体育，但是真是不知道学什么 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学完这个冰球确实收益挺大的， 对， 尤其对他性格，您都不知道那时候啊，带他去上课哈，然后有一次我出来的时候我以为把他落下了我开了一半车上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天 他一直都是这样我真以为把他落到冰场了然后我就喊了一声哦，在后边坐着了 就真的还是蛮沉默的博彦， 而现在就好了，现在好很多了， 还是性格开朗了许多了， 对，您看到现在的这个状态已经是开朗起来的 那博彦是因为什么您觉得他在这项运动当中他能够把性格做了一个就是很大的这种改变呢？ 我觉得还是因为他是团体运动吧，对，因为有队员，然后 就是他的队友们之间， 队友们，对，因为毕竟他现在他那个冰球队是唯一一个北京还一点都没变动过的球队了，好像 哇，那不容易， 据我所知好像是这样， 我之前 就从小到大就球队没有散过，没有解散过， 哇，那真的太不容易了，我之前基本上听到的全都是孩子们中途换了俱乐部了，换了队了， 对， 什么的，他们到目前为止是 五年了， 哇，那太厉害了，那感情相当深厚啊， 对 啊，肯定， 对，我们逢年过节呀什么的我们都会出去玩，就是您都想象不到，我们就是这项运动你也知道，就经常有比赛， 对 对, 对， 尤其是逢年过节比赛更多是不是， 就是暑假寒假基本上都是在比赛的， 但是我们每次都会抽出一部分时间来然后他们队去集体去玩去 啊， 所以感情还确实挺深厚的，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已经又变成了一个大家庭了， 对，都相当于他的发小了吗， 对 吧，对，然后所以就对于他的性格也有帮助， 对，和他的那些 能说呀，就一周上两次大课，然后小朋友都在一起，过生日也在一起， 对 对，旅游也都在一起，对，就是感觉像一根绳似的一直在拽着他，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就像您提到的给博彦性格带来巨大影响的， 对， 就是我们这个加引号的大 家 庭， 对，像个家庭一样 啊。博彦跟我们说说呗，妈妈刚才都提到了跟你的这些队友你们的感情这么深厚，那跟我们说一场让你印象深刻的比赛吧。 大概是在你什么时候呀？ 5岁多 啊。 好像是有一个队说赢了我们就把我们拆队，然后呢加入他们队里头。 哦，那是关乎你们队伍的一场命运的比赛呀。 啊，然后呢我就守呗。 嗯， 然后呢好像是2-1赢的。 哦，最终你们赢得了这场比赛，所以你们队伍就不会有被拆队的这个结果了。 嗯， 哦，那看来是一场至关重要的比赛啊，让你守住了。那你当时在之前的时候紧张了吗？ 嗯， 也紧张了，不过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啊。那么跟我们也讲讲吧，博言刚才提到的这场比赛。 嗯，这场比赛确实，当时您问这问题的时候，我也是脑海里想的是这场比赛。 哦， 就很 跟博言想一块儿， 对，挺至关重要的一场比赛。嗯，当时也是反正各种原因说要把这个队他们这个队伍拆了，然后把别的队融进来，因为那个里边也有就明星球员嘛。 哦， 然后就是我们队就是属于草根队，就是从小慢慢大家感情深厚深厚这么练起来的。 嗯， 然后就是不求成绩，在不求成绩的前提下呢，还能就是能有成绩 啊。 嗯，然后呢想把他们队拆散了，就这场比赛确实是至关重要的。 比赛之前感觉 比赛之前 弥漫着， 所没有所有的家长都没有跟孩子透露任何信息，这是后来他们才知道。 哦，就他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家长其实心里头是蛮忐忑的。 对，我们家长，我尤其是我会告诉他，我一定要把这场球守下来， 但是也没明说， 也 没明说，就是说这场比赛很重要。 对， 哦， 然后确实表现的还挺不错的。 嗯， 然后就守下来了， 所以我们的这个球队最终的这个结果对命运也就能够继续走下来了嘛。让我们， 因为你说这些孩子就是看着挺小的哈， 对， 但是你就是可能您说的这点也挺重要。 嗯， 就是家长给孩子传递的这个感觉。 嗯， 孩子是能感受到的。嗯，就是可能就说的这些话可能孩子会有压迫感。 嗯， 不光他在尽力，所有的球员也都在尽力，这场比赛 都能感觉到， 都能感觉到。然后你就在赛场上看这帮孩子，你是特别感动的。 嗯， 你就觉得每一个小孩那么小小的身躯， 对呀，啊，才5岁左右嘛， 对呀， 啊，在我们大人的概念里，说实话，他能， 他不 多懂事儿，啊， 他什么都不懂，但是他就我还是我说，他能感受到。 嗯， 但是所有孩子全都在尽力，都在拼命。 嗯， 然后下来，所有孩子说我们赢了。 嗯。嗯， 其实是也是知道的，这后来才告诉， 嗯， 告诉他们可能会被拆掉。 还好啊， 还好赢了 这场比赛的胜利嘛。 对对对。嗯， 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孟博言和他的妈妈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他们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一博。冬季运动我最爱的就是单板滑雪，它既有冲浪的自由洒脱，也有滑板的刺激震撼。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比赛，包括在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决出的 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平行大回转、障碍追逐等，还包括在北京赛区首钢滑雪大跳台比拼的单板大跳台，一共产生11款金牌，让奥运点亮青年梦想。2022与我一起为青春和活力呐喊。还有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北京热力温馨提示，近日暖气打压试水，注意家中留人，若出现跑冒滴漏等问题，拨打供热服务热线96069或掌上热力 APP 保修。北京热力，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家好，我是吴磊。北京冬奥会冬季两项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进行，共产生11枚金牌。冬季两项运动由远古时代的滑雪狩猎演变而来，由越野滑雪和射击组成。运动员身背小口径专用步枪，在滑雪的过程中瞬间停下，快速出枪，射击结束之后再次奋力向前，上演现实版的雪地枪战，让我们一同品味快与慢、动与静的双重魅力。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 1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孟博言和他的妈妈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 其实我觉得也能够从侧面反映出来，就是慢慢的大了之后，有时候比赛的这种残酷性， 对， 可能也会有一定的体现了。 对， 毕竟我们可以说是从比赛当中有时候也是反映了我们未来在社会当中你经历到的一些，就比如说是挫折。 对， 因为我之前听到很多家长就说， 对，我觉得孩子有点挫败感是很好的， 对， 很好的一件事情。我是那种确实是就是不非得让孩子一定要赢， 嗯， 那我觉得输一输然后对他成长是有帮助的呀。 对， 就是孩子有挫败感了可能更能前进。 嗯，但是像博言这种心脏蛮大的小朋友他会比如说有失利的时候给他造成的一些就是心理上当时也觉得很不开心啊，或者说很郁闷的时候吗？还是说他经历过了之后把他搁下就继续向前了？ 嗯，他也会 啊、哦， 他也会，但是不像别的小朋友。怎么了？我说的不对是吗？你不会是吗？ 博言你说嘛，妈妈说的不对你可以给妈妈去纠正一下。 好像没有 啊， 就没有挫败感呗？你是、啊、 就是我们能够很快的爬起来这么着。 确实是，我想说的就是、 嗯、 就是他就是他给我的这个感受，就是当时可能会就是哎我输了， 嗯， 转眼就忘了。 那就是我们的这种 心大 耐挫能力是比较强的，可以说 是, 是 可以那么说。 其实这个我觉得同样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冰球给孩子带来的这种应该说是叫性格上的一种磨练吧、 嗯、 因为这个耐挫能力我们现在是通过冰球的比赛去体现的、 嗯、 那以后在这个学习的道路上啊，在生活的道路上，还有说将来步入到工作岗位， 对， 那经历的这个风雨啊起伏啊那太多了。 确实干什么事都有瓶颈期的呀，就像他守门也一样、 啊、也有吗？ 有呀，也有瓶颈期呀、 啊、 就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嗯、 就是怎么打怎么进你也理解不了，他也理解不了。我总会问他，我说怎么进的、 啊、 我也不知道就总会有这一段时期的、 啊、 就是出营的问题 啊、 然后还有他那个就是他这个身高的问题，这没办法解决、 啊、 就有的时候确实是弊端，肩胛上 对, 对，确实是他的弊端。 对， 那人家队员找着这个缺口那、 嗯、 那就没办法， 就老打你这个弱点了。 对,、啊、对，这是守门员没法避免的，对吧、 嗯、 所以你还能说他什么呀？也没有什么，只要是技能上没有什么问题，心理上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没有什么可以说他的。 不过我觉得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吧，就是看他打球这五年左右的时间、 嗯、 他其实也是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进步。 对 啊，而且他的这个比赛应该说他的这个防守，那我们就最简单的说他和五年前去相比较的时候肯定就已经有质的飞跃了、 啊、那确实是确实是第一次打比赛50多个球也是那么进来的 而且他和队友之间的这种配合， 对， 其实也会 一定要相信队友，尤其后卫跟守门员 之间的这个配合很重要。 对、 嗯、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他们在逐步成长的一个过程嘛。 对对， 那同样的 磨合吧。 对对，就是他们是彼此共同成长。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也是一种成长。 对 啊，从您说的先开始都没听过这个项目，还得靠自己去查这个项目怎么玩， 对对对， 然后它到底好玩在什么地儿，到现在我们也可以说是半个行家了，反正至少我们这比赛是能看得头头是道的、 啊、对对对 这要是给一个没看过冰球比赛的朋友去讲解一下、 嗯、 我们还是可以去作为场外专家去介绍一下的 对， 那像刚才提到的这个耐挫能力啊、 嗯、 还有他心态上的其他的，刚才我们还提到就是这个博言性格上的这种成长、 嗯嗯、 那他的这种就是慢慢开朗起来的这个性格、 嗯、 我觉得不仅在就是冰球队伍当中可以让他和他的这些队友们感情更深、 嗯、 或者说是结交到更多的好朋友、 嗯、 其实在学校应该也会给他带来一些影响吧。 对， 嗯， 肯定是，就是我是觉得学过竞技有就是有过竞技体育这个比赛项目的孩子、 嗯、 就是能给人感觉出来是硬朗的 啊、 哦、就是让人觉得是个有个依靠的那感觉，在他们班、 也是、嗯、也是这个感觉，就是小女孩啊，就姐姐总去找她嘛，她在她班里、 啊、 她说小女孩全都围着她然后男孩子也是，就是小男孩之间打打闹闹很正常、哦、但是确实就她是属于那种就是我别人不招我，我也不招人家、 哦、 嗯，对，然后就是嗯，总体 我觉得 不言 的听您这么说就是还蛮有分寸感的， 对，特别有分寸感， 对，就是男孩他都是比较调皮的嘛， 对， 但是伯言他是有一个度的，他知道可能自己在调皮到哪个度了， 对， 就可以了， 对， 所以才会就是在男同学女同学当中都是蛮受欢迎的一个小朋友嘛，啊， 因为他也话也不多， 所以就是您说的 话 可靠的存在， 对对，可靠的存在，确实 是女生也觉得这个男孩性格也挺好的， 对对对， 不是那种有时候调皮起来就老我们说老招女孩了啊， 对对、嗯、 然后男孩呢他们彼此之间肯定也是觉得博言性格蛮稳重的， 对、 啊、 而且还挺硬朗的那种 啊、 嗯、 再加上体育又不错， 对呀、 啊、男孩们之间其实平时一起玩不就是在体育上、 就是、跑跑跳跳的， 对， 嗯， 博言你自己有感觉吗，在班里头和你班同学的这个人缘感觉怎么样？ 还行 跟男同学女同学都处得挺好的是不是？ 嗯 啊，那你们学校有没有这个专门去给大家进行一些比如说冰雪的这种活动有吗？ 有 啊，那是你们学校的校队， 嗯 啊，你也是你们学校校队的成员之一啊， 啊， 那有时候也会代表校队去参加比赛是吗？博言， 嗯 啊，那你觉得代表校队参加比赛和代表俱乐部队参加比赛一样吗？那种感觉 一样， 对于他来说什么都一样，只要球在、嗯、我就在 不过刚好说到这儿啊，那我们也提到了博言咱们是今天以海淀区队的一名小队员的身份、 嗯、 哎，来我们的节目、 嗯、 那同时博言又是他们学校校队的、 嗯、 然后肯定自己还有这个俱乐部，而且您说到了啊、嗯、感情这么长啊，我们这五年多的时间了，那作为这个校队还有区队还有这个俱乐部队的这个小队员，其实可以感受到就是他平时的这个训练量 嗯， 应该是不小的、嗯、 对，强度挺大、 啊、那一般我们大概一星期都是一个多大的量啊？ 我们小课是保证一周三次， 哇， 嗯，一定要保证三次小课，因为确实我觉得这小课挺重要的， 嗯， 就 可以把它的很多细节去再抠一抠， 对，这基础很重要， 嗯， 然后大课的话就是跟队里边 啊一块的， 对，大课，然后就是配合嘛、 嗯， 默契，然后一周是两节大课 啊， 嗯，海淀区队我们是有集训， 对， 对，就是集训期是他每期都会参加， 哦， 嗯，校队的话就是每周会有一次。 哦、 嗯， 所以其实听起来博言这一周还蛮忙的， 对， 有大课有小课， 全都排满了， 还得有比赛， 对， 就是辛苦吗？您觉得？ 说实话特别辛苦 我觉得不光他，您这边都辛苦， 对，不光他辛苦，觉得家长这个坚持确实也很重要， 嗯 嗯，包括孩子嗯确实很累， 嗯， 每天有的时候我会让他上三个小时的小课， 哇， 嗯，训练强度很大， 是啊，那您怎么忍心呢、 嗯、不是忍心的问题、 嗯、 是因为他们队要成绩， 哦， 嗯，不能扯人后腿吧， 嗯， 对， 就这我 觉得尤其是守门员，我觉得守门员是最后一道防线， 对对， 是吧，然后你守门员这人家那边进球，然后你这边漏球， 你不能哐哐漏球、 啊、 那人白进了那种感 觉，我 觉 得这也是一个责任感吧，对于他来说我也是那么教他呢， 嗯 嗯，然后你觉得这小课确实重要，一定要保证， 所以这其实我觉得同样也从侧面反映出这是一个集体性运动的特点， 确实是， 就是我们一来谁都不能落下， 对， 那我们不能落下的这个表现就是在场上我们都要去为这个团队努力嘛， 对对 对, 对， 所以只能在下面把小课抠得更紧一点 对对，然后基本上是挤着时间去学习，挤着时间去上小课，每天都是这样、 嗯、 然后以前在车里头会有个桌子， 哇， 嗯，然后在吃饭学习都在车里面， 嗯，这真的是我听到的大部分冰球孩子的一个常态了啊。 对, 对，嗯，你看你就觉得有的孩子在那个车上啊是一个休息的时间、 嗯、 我们不是，我们在车上的时间是吃饭， 非常高效的在利用这些时间啊， 吃饭背英语单词每天都是、 嗯、 可能我对他说的每天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点快点快点， 从一睁眼开始就是你快点什么你 快点 什么 来不及了快点马上就要上冰了 每天都是，然后下冰、嗯、快点要写作业的， 你给我赶紧回家了。 对对对， 你快点完事以后还得上床睡觉呢。 对对对， 都是这样啊。 其实孩子很辛苦、 嗯、 然后每天下了冰以后总跟我说我想玩一玩、嗯、我说没有时间，然后到家是写完作业我想跑一跑，我说快睡觉吧。每天都是这样， 对， 每天都是那么重复。 嗯，博言妈妈刚才说的就是你的日常生活的一个状态啊，是不是？ 嗯， 那这么辛苦为什么还愿意一直坚持呢？ 就是好玩， 就是好玩，而且就是喜欢，是吗？ 是 享受每一次扑救求成功的那种感觉吗？ 嗯 啊，然后也享受和你这些小伙伴一起在场上拼搏的这种感觉。 嗯， 不管是输还是赢， 嗯， 都觉得很开心，是吗？ 是， 所以才能一直坚持。 嗯 啊啊，博言现在上几年级了？ 三年级。 三年级啊，所以暂时还没有太大的这个学业上给他造成的这种压力啊。 对，但是我也挺怕他学习落下， 尤其是马上慢慢的我们就要步入到小学的高年级了。 对，确实是。 从四年级开始其实就算小学的高年级了嘛。 对， 对， 到时候可能慢慢的就会有一定的压力了。 是， 再加上您刚才也提到他一周的这个训练强度其实也不小，那有没有跟博言也去探讨一下我们接下来这个学习的规划和打冰球的这种？ 我觉得是这样，我是一直秉承着就是让他这种快节奏这种紧张度，到包括从一年级开始、 哦、 就他学前班 您就一直让他保持这样的一个快节奏。 对对，就是这种快节奏，就他包括学前班放学以后我也会让他写作业、 哦、 因为这时间就是固定的嘛。 嗯， 就所以我觉得到高年级可能也还会这样，他也、 嗯、 我觉得他已经都习惯了， 所以他现在也慢慢的有这种时间的管理的概念。 对， 就是比如说在学校他自己也明白我要抓紧时间。 对，没错，对，在学校的时候然后有午休的时间他可能就吃点零食、 嗯、 然后可能就不午休，然后就把该写的作业全写完。 哦、 嗯、 那其实就已经让博言慢慢的练就出来了更高效的去管理自己时间的一个能力了吗？ 要不真的没有时间。 对， 真的压缩的时间太紧张了。 对，尤其是对于打冰球的孩子来说真的是这样， 是因为他耗时间嘛。 对、 嗯、 他的这个时间成本其实相较于其他的运动更大。 对 啊、我们换护具的这个时间，赶各个场馆的这个时间，其实都是很耗费时间的。 对，路程很远。 对、 嗯、所以这个路程的时间一定不能浪费，要不就背单词要不就吃饭。 嗯，所以他们也习惯了，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身边的这些伙伴们一直也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对对对，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就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 嗯、觉得是正常的。 对， 对吧？ 我听到的基本上大部分的这些孩子也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而且其实就像您说的，越小开始去学会管理好自己的时间真的是有助于以后他慢慢大了之后。 对， 因为事情就会更多了。 对、 啊、你学业上的压力， 高年级的时候就是还是这些时间。 对， 然后你就更得利用好这时间去写作业，怎么去权衡这个冰球的时间、 嗯、 是不是？我觉得反正对于他来说，嗯，到四五年级的时候嗯可能会减一点小课 啊、哦、稍微减一 点量，稍微减一点量、 嗯、 就是在保证就是 水平的情况下 ，对，一定还是要保证学习吧。 对，现在毕竟我们是学生嘛、啊 嗯，对， 学习是第一要务。 对，对，对，对， 啊、 嗯， 但是这种高效利用时间的能力，其实放在任何事情上都是通用的。 对， 而且其实这样子也有助于他能够更好的去提高学习效率嘛、啊。 对， 其实不管你是学的时间长还是学的时间短，我们最重要的目的不就是学会了， 对， 掌握了，这是终极的一个目标。那用短时间更高效的掌握学习的这些知识，那其实是最好的。 确实，这也是我经常跟他说的，我说一定要注重你的效率、 嗯、 就是包括上小课也是不要浪费时间。 嗯， 包括上大课也是，你就觉得大课没有谢教练在跟前、 哦、 然后都是那个球员教练、 哦、 他可能会放松，那我就觉得你这个时间一定不能松懈。 对， 对吧？就是你把这个上大课的这个感觉一定要节奏保持住 啊、 哦、你这才能锻炼呀、 嗯、 你节奏都保持不住上大课像闹着玩似的，那不就是浪费时间吗？ 对， 对吧？就是干什么事儿一定要有效率。 对、嗯、其实再加上他能够看到自己身边的队友大家的这种表现、 嗯、 而且我们也说到了嘛，咱们海淀区的这些小队员们、 嗯嗯、 其实我发觉真的也都是非常优秀的。 对， 就是 确实 都 是 学习也好，然后打冰球， 对， 水平也很好， 对， 我们才能够一起加入到这个队伍。结果一进到这个队伍就发觉，哎， 身边都是这样优秀的小伙伴，他们其实彼此之间也是一种互相学习互相提高的一个方式嘛。就像您之前提到的，我们在那个俱乐部是一个大家庭，那可能他们在海淀区队的时候，一起去比赛的时候，家长们之间有时候也会互相去交流交流。 对， 孩子们最近的这个，我之前听到的嘛，因为咱们海淀区队就是不同的学校了，可能就还会聊一聊 各学校的什么事儿，是不是？ 你们最近的，有时候他们就说，孩子们一起训练的，训练结束之后，就已经家长们彼此之间就获得了一些新的题，哎， 对，大家互相交流，确实是这样的，对， 所以 参加什么考试啊什么的， 对， 会有，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的确是让他们能够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提升自己嘛，在一个优秀的环境当中， 对。 那同样的，我们也说了，在海淀区队这样的一个优秀的集体当中，给博言带来的这种提升，其实从您的这个角度应该也是有感觉的吧。 确实也是，我觉得这个海淀区队哈，就像您说的，里边优秀的孩子太多了，不光是学习打球优秀的孩子也很多，我觉得也很好呀，有竞争才有压力，有压力你才能有动力， 我们反正也是一个良性的竞争嘛。 对 对, 对， 而且比博言大的一些小哥哥小姐姐，哎，他们在处理学习和打冰球的这种方式上，或者说一些办法，我觉得同样也是可以给博言作为一个借鉴。 对 啊，就可以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对， 咱们就能，我真的觉得是有时候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的弯路了啊。 确实是。 那当然，对于博言来说，刚才他提到了啊，让他印象很深的那场比赛，是关乎到他们俱乐部命运的一场比赛啊。 对。 那对于您来说呢？您刚才虽然和他也想到了一场。但人博言先说了，您跟我们也分享一场让您印象特别深的某一场， 感觉好像也是和这个队伍打比赛，然后是在天津，因为你可能也知道哈，就是两个队之间就是总较量， 我们已经成了一个牵绊了，解不开的缘分了，那种感觉。 对对 对, 对，有 是 那感觉， 命运的羁绊那种感觉。 然后在天津的时候， 又是这支队伍， 又是这支队伍。然后他那次打了多少次门我忘了，好像得有五六十次门， 哇， 然后基本上是零封， 哇， 二 比零，那时候已经是博言又成长了一些，大了， 二比零赢的，在天津的时候，我不知道，但是就是他们看直播嘛，天津那个比赛会有直播，然后里面好多人都给他加油，确实那场比赛挺振奋人心的， 因为不停的在攻他这个门嘛， 对。 但他能一直守住， 一直守住，就那场球确实挺震撼的，守得相当好，就是我很少去表扬他，就基本上是我是那种属于就比较淡定的家长，输了赢了，你像我说的没有关系，就是你赢了是应该的，输了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但是唯一那一场比赛我是下来我就夸他了，我说你守得真棒。 经历了这个血雨腥风的 对狂轰滥炸， 对对 对, 对， 而且那个队员里边很也确实有明星球员 啊， 守得相当好那场球， 所以其实就像您之前提到的，您是能够感觉到他在打冰球这就五年多的时间当中啊，他我觉得其实虽然您提到的就是他经常在赛后自己好像也觉得啊，我就这样吧，这个表现的就那样，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是有一定的思考的，或者说他叫有 他有想法的，他是有想法的， 能够看出来的， 对，能够看出来，就像你是这两支队伍是一个牵绊，他遇到这个队伍我就觉得他那个所有的刺都张开了那种感觉， 也是会有表现出来的， 会有那我觉得平时要守别的队可能守不了那么好 所以博言虽然不是善于用语言表达自己，但是他可以 通过自己的 状态， 对，他状态是能看出来，就是他的状态真的是能看出来好坏的， 对，所以其实真的也是我们看到孩子一点一点的这种成长嘛， 是肉眼可见的进步，真的是， 就是我们博言属于行动派的这种嘛 对， 那博言跟我们也说一说吧，现在学习冰球，小小年纪刚上三年级，我们打冰球的时间就已经有五年左右的时间了，未来你还会继续去坚持打冰球吗？ 会。 那有没有跟妈妈去探讨过将来你想在这项运动当中还有什么样的发展吗？ 没有。 那您和博言的这个想法也是比较 一 致的， 对，没有什么想法，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啊，就是没有想法挺好的， 顺其自然， 对，顺其自然可能走的路会更远， 如果你设定目标了，如果达不到，可能心里会有落差， 嗯， 对吧？然后如果就是达到了目标了，又觉得哎没什么事儿了， 嗯， 是不是也心里也难受？ 嗯，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目标，顺其自然的往前走，可能真的这个路可能会更宽， 嗯， 走的会更远。 也或者说叫我们活在当下，就是把眼前的每一步都走好了。 对。对， 那未来可能他就有更多的机会了。 对， 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基础吧，把基础打好了，嗯，然后孩子心理上一定要好，就守园这个东西还一定要有心理，心理一定要好。 嗯， 这个心理素质确实是决定守园成败一个重要的因素。 嗯， 所以我才就是您刚才跟我聊的时候，我才一直在强调，就是少说话， 多做事， 多做事，就是少说话，你把自己该做的就做， 嗯， 做到了就好了。照顾他的吃饮食， 嗯， 然后有什么问题去找教练， 嗯， 家长一定要少参与，我觉得，因为你毕竟不是专业的运动员， 嗯， 我觉得把这专业的事儿还是交给专业的老师来解决这些东西。 对，然后孩子有这份热情， 嗯， 我们就给他一个最强有力的支持。 对，就是这样。 嗯，然后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对，足够信任教练就够了。 对， 嗯， 那未来一切皆有可能嘛。 对 啊，对，所以 因为你像这个守门员的这个基础打好了， 嗯， 然后心理素质要已经很好了，我觉得这孩子不会太差的。 嗯，对，就不管他是在打冰球这个道路上，还是说他在其他的事情上， 对， 他都肯定是有收获的嘛啊。 嗯， 那对于我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 嗯， 啊，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啊。咱们这样的一个冰球家庭，虽然说您之前让博彦选择冰球真的是误打误撞， 嗯， 连我们做守门员都 知道 误打误撞的就这样去参与了，但是肯定也没有想到过我们和冬奥会因为冰球有了更紧密的联系啊。 对， 那对于冬奥会，博彦先跟我们说一说吧，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啊？想去看比赛吗？ 想。 嗯，有没有跟妈妈爸爸也去交流一下，到时候让他们做好抢票的准备？ 没有。 你还是比较淡定的， 还是比较佛系的， 是 不是？ 就是能让我看了我就去现场看看， 啊，对对对， 不能看了我跟家也是可以看的。那您呢？咱们从这样的一个我们冰球的家庭来说， 嗯， 我们对于冬奥会， 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这个疫情赶紧过去，就冬奥会来临的时候， 嗯， 这个疫情最好结束了，就给它冻死就得了。 能够让我们毫无后顾之忧的，大家真的去好好享受 的，好好的去享受这个冬奥会，好好去参加这个比赛。 嗯， 运动员也是就是没有心理负担吧。 嗯，而且刚才博彦提到就是说能在现场看比赛，其实那种感觉可能给孩子带来的影响， 嗯，那个看的是不一样的。 对， 嗯， 就比电视机前 更有激情。 对，看的那种感受更强嘛。博彦之前也到现场看过 啊。嗯，他没有啊。 哦， 他没有， 所以我们就更期待能够去现场看咱们自己作为东道主举办的这个比赛，而且还是能够为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队伍去加油的话，我觉得其实这对于孩子来说同样也是一种对于奥林匹克的理解， 对， 以及可能对于他所参与的这个冰球运动会有更深的一种感觉啊。 嗯， 对， 就是希望中国多拿几块金牌。 嗯，就是我们在冰雪运动上的这个进步更明显一些啊。 对，然后能打破咱在参加那个冬奥会参赛史上的记录吧。 嗯，对，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通过这些运动员，他们会给博彦他们这样的一些青少年带来很重要的一个影响。 嗯，对， 让他们也会激发出自己的这种爱国的热情嘛啊，让孩子们也感受到奥运会的这种 魅力。 对对， 嗯， 其实这个的确我觉得是更为重要的。 嗯嗯， 当然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像博彦一样也加入到这个冰雪运动当中啊，哈，让我们的这个冰雪运动可以在冬奥会结束之后， 嗯， 还能够持续有这么多的人去参与。 嗯， 这样的话我们才会看到咱们冰雪运动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嘛。那今天也是特别感谢博彦和妈妈来到节目当中啊，和我们一起分享了他参与到冰雪运动当中的故事。那我们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 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还会有一次重播， 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 谢谢 谢谢。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